我代表其他主持人在這裡，沒有那些，不是在香港，祝大家出入平安，萬事勝意，步步高升，學業進步，身體快樂，你講完了，你講完了，你沒有創意，我們沒有創意，你連身體快樂都拿了，你什麼都厲害，什麼都旺，什麼都好，還有最重要的波馬亨通，大哥，真是厲害，六合彩，六合彩，不用 不是，你中冇用啊，多人中分，多人分咗，你有咩用啊？自己中啊嘛，要六合全立啊，系咯，中咁多宝， 正所谓贪字得过嘟。 系啦，冇错。 咁阿宇咧， 咁啊，我用翻我名，如鱼得水。 魚得水，邊方面啊？你話咧？我知你情人節魚得水咧。係啦，魚啦。你而家終於明白到咗，係啦，肥齋組合中間有咩感受？ 我係冇得到水。 同埋我亦都先祝福你，即將可以一球入雲啦。 我明白。 日本講話一箭入雲，即係一支箭掹咗之後係射紅心噶嘛。咁我而家轉一轉個位，叫一球入雲啦。 咁啊，近排啊，學咗射箭。 咁我明白，嗱你箭危，一箭入雲啊嘛，記住。花家姐嘅 出入平安就係俾你嘅。 咁啊，齋藤都講兩句啦。 點啊？ 冇啦，講完啦。 一球入雲啦，震咗啦。震 啊！你震其他人。 咁啊，震各位呢個電話。 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 有，唉，真係。 哇！你咁樣嚇， 大傳聞好似有人 係， 傳聞好似有人係候緊你個風 嘅 喎。 係啊，我哋都四個得你有資格派啫。係 咯， 係啊，講真嗰句， 有啲驚驚地添，就係驚。哎呀， 得啦，我哋一間會， 我避年啦要。 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啦，現場咧都有好多朋友嚟到我哋依一度咧，唔知今日咧即係特別咧就熱鬧噶，咁啊。即係新年可能他哋都係比較開心啦，即係已經係一個好輕鬆的心情嚟到咧去參與我哋嘅節目啦。今日咧特別咧就有嚟自杜拜嘅阿 Cam Cam 小姐啊，阿白韻琴小姐啊， 大 家，使唔使過一個鏡咁啊？使唔使過一個鏡啊？ 唔好啦。已經年老了，不要搞這些東 西。他真的很有演藝天分，因為他以前就是 D100 跟我們報天氣，用八姐姐的通，就真的很搞笑。跟住咧，今次咧就咁啱咧，就喺呢個時候咧就嚟香港咧過年啦。咁啊嚟支持我哋東頭灣道嘅現場直播。咁啊，現場直播你覺得點啊？有咩感覺啊？ 嗯，花家姐好靚女啦。 呢個唔使講啦，其他咧？ 鼻叔好靚仔啦。 咁謝偉俊咧？ 謝偉俊 佢 好， 唔知咯，冇提咯。好啊，咁啊，歡迎曬阿 Cam 啊，咁啊，另外就咧阿 Pio 啦，亦都係支持咗東頭好耐嘅，咁啊，同埋阿 Cam 嘅表妹啦，啱啱嚟嘅，咁就交低99蚊就得噶啦，咁啊，其他嘢就跟住就可以。 現場觀眾99， 現場 金啊， 唔係現場觀眾有九折。 講下講咩九折？ 好啦，我哋今日咧講一個咧因為新年啦，我哋就唔好打打殺殺啦，咁就講啲歡樂得嚟又即係又好懸疑離奇嘅案件啦，好嘛？ 即係今日冇奸淫掳掠啦， 奸淫掳掠 都冇，即係 平時364日， 即係冇收兵啊！真係好開心啊！今日唔收兵，真係鬆曬成。 係啊，今日唔收兵啊！我哋今日咧講下啲橫財夢啦，好唔好啊？咁啊，今日呢個案件咧，哇！呢個賓夕凡尼亞州。 简称宾州佬， 666搞猪大骗案，我哋啲熟女唔讲呢啲嘢。 唔系话我代你讲咯，你真系想我代你讲啫嘛，系咪先？ 嗱，成日都想诱导我哋咧，入呢啲位。 佢揾咗我同斋藤嚟做，就系想 我哋去講佢 講出我心裡面 應該講但又想講嗰啲嘢， 或者潛藏心底好多年嘅一啲嘢。 冇錯啦， 係啊，慢慢撩啦，你哋。 唔係大單案嗰個 number 就咗你啦，又666又999咁啦。 係喎、啊，你知唔知咧？666咧同我都有啲淵源嘅。咁我以前咧住公屋咧、嗯，我個門牌咧就係666。 哇！ 真噶？ 邊條村啊？ 天神村、 魚灣村咯、 啊。哦，魚灣村。 魚灣村有單 位。有666個單位咁多嘅咩？ 係啊，佢有666 666間 啊，應該係。咁佢六樓嘛， 六樓你有六樓， 最盡都去到 咁多㗎。 係啊，佢去到最盡，啱啱隔離咧就是垃圾房。 我真係唔知 道。咁嗰時咧，我哋咧就玩嗰啲好中意玩啲銀仙碟仙嗰啲咧。咁、呢朋友好中意嚟我屋企玩嘅，因為佢就話睇下我屋企咧 邪啊， 夠邪啊， 即磁場夠勁啊。 係啦，咁但係都係我啲陽氣都係好勁喎，我都擋得住喎，咁咪冇事。 係咯， 我有 陽氣 咯， 陽氣 啊，你咪有啲嘢搞 陽氣啊，陽氣啊，真係啊。 唔係啊，佢採陽補陰啊， 兩邊都係陽氣啊。 近來又睇翻《倩女幽魂》 係 咁咧就講起咧呢個新年咧，大家都好中意賭下錢啊，即係都話買下六合彩咁啦，即係平時都有買啦，唔好話新年啦。咁啊喺呢個買六合彩方面咧，大家有啲咩嘅戰績咁咧？講兩句咧。 哦，咁大個仔買過一次，中20蚊啫。第一次就係中廿蚊， 跟住 就 即 處男下 海，好犀利 嘅喎，跟住就唔夠膽再買啦。 就你永遠都贏咗咯。 但通常第一次買都中嘅， 係，所以我咪之後跟住咪唔買咯。 冇買過， 冇啦，之後就冇買。 唔係啊，咁清純。 係啊，唔係我又係真係㗎，我唔賭錢，我又唔打牌，即係我唔識打牌 啊。啲男人你邊度揾啊？ 係咯，樣又似陳子華喎， 係咯， 係咯，唔怪得嗰啲嚇啲女係自己孭埋。 收應該係收咗兵㗎啦，佢 唔係收咗兵，係 佢收得女，咪佢收兵咯，唔得嘅咩？ 佢唔係兵嚟嘅， 唔得噶。 唔係女者而不是兵也。 咁 係 咩？ 女兵咩？莫非佢係？咁係喎，女兵喎，係咯。 阿齋藤咧，買六合彩有咩戰績啊？ 戰績頻買啦，最高紀錄就還可以啦。 講咩啊？你 真係好， 係咪挑你嗰啲啊？ 還可以， 還可以， 即係都係輸多啦咁啊！ 即係平時斬開咯，佢 都係中咗幾十萬啫，唔好多㗎嘛。 冇呢個數目咯，最慘真係唔係好開心。 我識啲會計咧，佢哋真係唔會買嘅六合彩，即係佢哋真係計數嘅。 係啦， 佢又我買，就算俾我中一次咧，我都攞唔翻我以前嗰啲。 嘅問題 係啊，咁啊你咧點啊你？ 我從來都買六合彩， 冇買過六合彩。 買波， 我做咩要靠咁嘅運咧？咁嘅運仲要叻埋嗱，要明白。喺術數嚟講咧，你有一百幾十萬人買，你係咪一百幾十萬個最旺嗰個先？你買兩冇用噶嘛，只會整大個彩池，我就唔會做呢啲。 好難講喎，人哋嗰個 slogan 就運氣話嚟就嚟嘅喎，點知啫？ 咁 你唔買咪一定唔中咯，係咪先？ 咁 即係咁嚟諗嗰句。 但我又認同一樣嘢喎，如果你係有運嘅咧，或者你係冥冥中係注定係你嘅咧。你又神出鬼我會走去買 嘅，唔中即係唔買都中咁啊！ 或者可能你令到你會買咯，係啦，即係咁咯。即係我所以唔好話定啲打麻將啊，賭下波算。 咁我另外一樣嘢就即係另外個説法就係我越唔自在越多意外嘅，我就 越唔自在。 即係你講另外一方面啫， 另外一方面 係 啊，我知啊。 我哋今日講錢啊，唔講女啊。 唔係酒色財氣就歸根究底都要蝕一蝕噶嘛，佢又咁啱蝕咗喺度，仲以為情人節係嘛 ？OK。 嗱，我買六合彩咧就最中意咧買三拖四噶啦，三個膽加拖四隻腳。咁咧呢個買法咧就係最聽講咧最多人中。 咁但係你中咗幾多咧？又想又點 啊？咁試過。中咧就係因為發夢，發夢咧就夢到開一啲好細嘅 number， 咁咧就開啲即係總之係十以下嘅，咁跟住我仲走去問我朋友咧，我話你有冇發覺咧好耐冇開呢啲細 number 啦咁，跟住佢仲搞笑，佢就話你打去馬會嗰度問一下咁樣，即係講笑嘅大家，咁跟住咧我就真係買啲細 number， 咁咧嗰期咧唔中嘅，點不知再下一期咧我繼續買，咁啊同一個朋友一齊夾。跟住出嚟嗰條嗰條嗰個 number 咧，就係啲好細嘅 number， 全部即係好似啊！咁咧結果咧，我同佢就夾埋就贏咗好少，就係千幾蚊啫贏。但係咧嗰一條六合彩咧，就係我已經係有生以嚟咧最次頭獎嘅，即係次到係點咧？我朋友打俾我，佢話：喂，你可以中咗頭獎啊！你買嗰啲 number 係啊，淨係嗰啲嚟㗎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嗰一期咧就有五個人中咗，每人分咗100萬。咁咧就因為佢係開啲好細嘅 number， 就再搭一兩個大 number 咁啦。咁啊有五個人中咗咯，即係如果我中埋咧，佢哋就應該冇100萬，係咪啊？咁啊， 係啦，冇 除要除噶嘛， 除一除除翻都開嘛，係咯， 係咯， 除多份咯。 咁我就冇啦，一生人最可能最接近中頭獎嘅機會已經錯過咗啦。 一閃即逝， 咁未 會唔會咧？ 咁咪繼續買落去噶嘛？而家 自此之後冇乜心，冇乜心機買啦，冇乜好少啊！ 唔緊要啊，仲有第二啲頭像噶嘛，人生嘅嘢係咪先？ 啊，係冇錯，係啦，阿宇就明白噶啦呢樣嘢，咁咧， 係啦，話阿宇嗰個獎就一條噶啦，直頭係。 咁啊，講到咧呢個喺呢個賓夕凡尼亞州嘅時候咧，就原來喺1980年喎，80年代嘅時候咧，即係宇未出世嘅時候咧，咁咧就有你睇你個樣就知啦。咁啊，嗰陣時就有一單咧關於六合彩嘅奇案啊。咁啊，而家喺住喺嗰度嘅人咧，佢哋咧即係只要年紀大少少嘅咧，都會知道呢單案件。咁啊，同埋咧就有一個人咧，因為咁咧而終身抱憾啊，嗰個人嚇。咁我哋一間講下即係呢個故事好唔好啊？咁喺呢個時候咧，先俾大家睇一睇啦。就因為我哋唔係好熟悉嗰個地方，究竟佢哋點樣搞住？咁我哋先睇少少片段。咁喺呢一個片段咧，就喺呢一個賓夕凡尼亞州咧，就呢個八幾年咧一次嘅搞豬嘅過程嚟嘅。咁大家要感受下嗰個場面係點先。我哋望一望。 Good evening. It's time for the live drawing of the daily number and the Pennsylvania lotto numbers for Friday, July 12, 1985. First, the daily number. Dump the balls and mix them, please. Each of our daily number machines contains 10 balls numbered 0 through 9. We'll draw one digit from each machine. Tonight's senior citizen witness is Peg Stark. Now, draw the first digit, please. 3, the second digit. 8, and the third digit. 9, and there you have today's daily number 389. 波萊吉下面有一支風吹上去，然之後咧喺上面。 這個你唔專業啦， 嗱啦，衰嘅啫，再嚟過啦， 再嚟過， 解釋一次啊，其實係咁嘅，嗰三個盤裏面其實側邊咧就有十個波嘅，由1-0-9，咁當嗰個波倒曬落去嗰個盤裏面咧，咁下面咧就有好強力嘅風機吹起嗰十個波， 冇錯， 咁上面咧就有個真空管咧，其實係都係開動咗嘅同一時間，咁當咧嗰個波咧吹到上差唔多第一就會俾個真空管一吸。咁就係個 number， 所以其實你見到三個本咧，其實佢只係會係揀三個中獎號碼，咁最後嘅結果就係如果中曬三個 number， 其實就已經係中頭獎啦。 就叫中頭獎，佢好似得一因為佢好多款玩法嘅，佢依一個叫daily numbers 就係得三個 number 啦。咁另外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咧係有四條管嘅，跟住咧又唔係六條管好似，即係又係抽六個 number 咁嘅。即係佢哋都有六合彩嗰啲咁樣。 佢應該唔係叫六合彩，佢好似係。 佢唔係叫六合彩 做匯力球嘅，好似叫所求。 但係佢都有六，佢有開啲，又有六個 number， 有四個 number 咁，都有好多好多種嘅。咁我哋就單一啲啦，就由49個 number 裡面就抽六個出嚟啦。 你49個，你四啊唔係抽七個，其中一個係特別 number。 特別 number 有。 咁但係問題咧，你講49個字嗰個歷史咧，已經係講緊1996年嘅事嚟㗎啦。再之前就36個字。係。講翻少歷史啦，咁咧。六合彩就1975，即係香港啊，講緊嘢，大家 勁啊！ 就講嘅1975年開始嘅，咁其實咧最初咧係由14個 number 裏邊就揀六個 number。 兩蚊住係咪嗰陣？ 咩啊？ 幾錢啊？一毫子啊？ 嗰陣時係啱。 鬼知啊！ 兩蚊住。 兩蚊住啊！真 係。睇 翻歷史係兩蚊住啊 ！OK。 知道冇啊？咁我買嗰陣時都5蚊嘅。 咁因為其實嗰陣時點解會有六合彩呢樣？其實想取替另外一樣嘢嘅叫字花。 係啊係啊。 咁其實因為嗰陣時講60年代嗰陣時字花黨其實非法㗎嘛，基本上係等於喺地其實係個莊上面可能係攝一個即名人啊或者歷史人物一個名，跟住你下面嗰個鼓啊嘛，跟鼓中咗咪卜上面嗰個啱卜爛咗，跟住係啊，即就係啦，咁就會見到嗰個答案咯。 嗰個就要知識嘅喎，即係唔係淨係就咁。 即你冇運啊！你冇運氣可言㗎，你。 東頭灣道嘅字花。 即如果你遇著好似燈迷殺手啊、黃醫生嗰啲，基本上就執硬㗎啦。嗰個就。 黃 Sir 嗰啲玩唔著數啦，好啊，估到咁樣。 好啊，你出獎品啦。 啊，咁跟住講翻轉頭啦。咁 今期獎品 係今期獎品朱古力講 係咪呢樣啦？ 係。咁講翻其實香港嗰個難度咧，相對比而家我哋講緊呢個咧係高好多倍。 梗係啦，嗰時我覺得咧30幾個已經好難啦，跟住話越加越多，即係玩咩？ 而家有人計過啦，如果買一套六合彩全餐，即係買成49個字咧，講緊係要6000多萬。 六千幾萬。 所以基本上，如果嗰注嘅頭獎咧，起碼要高過6000萬。 係 jackpot 嗰時係有啲基金玩 嘅。唔係，其實就係點解會加 number 呢個就？補充就係，因為當時有人就係夠諗到呢條橋咧，計咗曬數買全餐。 買全餐嗰日佢實有賺， 佢實賺， 特別係36個字 嗰 個時代。 實賺嘅意思係話冇其他人中先實賺。 唔係啊，你買全餐意思係包攬曬頭 二三。 我知咁有其他人中噶嘛，會咪分薄咗咯？ 係啦，但係 你都要薄冇人冇其他 咁 多人中 啊。咁但係如果佢個 probability 計嘅時候，佢今次同人攤薄咗啫，佢一路咁買落去，其實你都係賺噶嘛。佢當個彩金好勁嘅時候，得你一炮中或者兩炮中，你都 係 好勁。 所以後屘就一定要逼住要加。 係啊，佢今日加就係咁加啦 number 啫嘛。 哇！咁但係佢嗰個玩法呢一個賓。直凡尼亞州嗰個玩法， 賓州啦、啊 。我決定叫做，我決定咧成集我會叫做 PA 噶啦，因為佢簡寫叫 PA， 我 PA， 阿 PA 嗰度咧，佢咧就三個 number 好似好易中咁。 我覺得易中喎， 易中。 不過又相對又多人分嘅， 每個係攤薄十個 啫嘛， 十個啫嘛。 係啦，但係相對 全曬就都唔。都 容 易 容易中，但係多人中啊嘛，咁咪即係少啲錢。 因為佢話買一蚊啫嘛， 係一蚊美金， 所以咪好多人買咯。 係即係七個幾，咁啊嗰時八零年啊嚇。係 咯。 咁啊喺呢一個咧叫匹兹堡嘅電視台嗰度咧，就每日咧就會開呢個 Daily Numbers 嘅呢一個叫咩搞豬嘅。呢、這、一個遊戲啦，唔係遊戲嚟嘅，最後叫咩啊？比賽啊？ 唔係搞， 你當係一個博彩咯， 博彩咯， 一個活動啦。啊，每日開喎，我哋咧因為三 一個禮拜三日， 三日都好多，我覺得佢日日開，好似每日都有發達嘅機會咁樣。但每日都喺身邊經過， 冇簡單，冇好簡單啫嘛！你如果你人中咗頭獎，咁你咪跟住翻back翻轉頭個 basic 咯。咁你就算你大極，你有幾大啫？講真。 喂，但如果你日日買咧，都$7嘅一個禮拜。 一蚊美金。 唔係啊，日日買啊。 即係$7。 係唔係啊？日日買係咪$7先？每一日。 $7 係咪先？咁你一個月你日日買咪就$30+咯？即係都$200一個月㗎港紙。八零年喎。 但係正常又唔會。咁樣買㗎， 佢又唔係啊！我覺得好多人日日買嘅，有癮㗎嘛。 你諗一諗，美國人未必好似我哋中國人咁樣咧，即係嗰種賭性咁勁。係 中國人先勁㗎嘛，即係你賭嘛，咁咪場場買㗎嘛。 咁睇東頭嗰啲都係中國人嘛，用中國人嘅心態講。 唔係我哋有日本聽眾㗎，係 啊， 日本嘅聽眾都係中國人嚟嘅，知唔知啊？ 係， 佢哋好似阿杜拜嘅聽眾都係中國人嚟啊，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㗎，發姐姐。咁咧就喺呢一個1980年咧4月24日。星期四當日咧，你喺呢一個匹兹堡嘅呢個電視台嗰度咧，就繼續如常咁咧，就開呢個 Daily Numbers 啦。哇！嗰日咧開咗個神奇數字出嚟，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咧 666， 666。哇！如果開個咁嘅數字，咁大家會諗咩咧？咁啊，有啲叫做即係叫基督徒啊嚇，佢哋就話哇，魔鬼數字啊！一定係有啲即係可能係咪一啲上帝有啲啟示俾大家咧？ 空兆啊！ 但係個日子好唔襯喎，4月24日。你話6月26日？ 4月24日星期四。 你話如果6月6日或者1986年嘅6月6日就會似啲啫。係 咯，有咩拉更？ 3/4和3/6啊！ 6月6日咪襯啲係嘛？ 嚇咁86年喎。 咁其實咧，亦都喺原來喺 其實佢唔係諗住。唔係，即係咁好彩係六六啫。但係其實我哋知道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手法，佢唔淨係六噶嘛。 哦，我哋一陣先講。 係啦，係啦，係啦， 我講你，冇逼我埋牆角啊！ 偷步啊！ 係啦，咁就當時咧，其實咧就因為666係好少開嘅。咁我哋不如講翻少少例子啊，近年嘅喺呢一個2008年咧。11月5日咧，喺呢一個伊利諾州啊，就係呢一個奧巴馬咧，嗰個鄉下咧，咁佢當時咧就選咗總統啊嘛，佢就喺11月4日佢選咗總統，11月5日咧就開咗666出嚟。咁當時有啲人咧就話，話呢一個奧巴馬咧就係呢一個反基督噶，即係就話依個666咧係攞嚟即係要咧，即係俾大家個啟示啊，即係大家小心啦，小心奧巴馬呢個人啊咁樣。咁樣咧，但係其實有人咧就揾翻當年咧，其實咧原來開666咧都開咗4次噶，即係夾埋呢個11月5日開咗4次，即係笑啲人攞嚟講啊，穿作附會。 即係攞嚟講啦，都 係啊！但係原來喺呢一個匹兹堡嗰度就唔係咯，真係好少開喎。原來咁多年以嚟，咁啊直到而家為止咧，佢原來都開咗10几20次嘅啫，即係666呢個彩呢一個結果咧開咗10几20次。你諗下當年其實可能開咗幾次嘅啫。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好奇怪，點解開666咧？咁就好多議論咯。咁同埋呢個節目咧，原來咧係全個電視台咧最高收視嘅。 正常。 正常，即係等於香港 當 年。 你諗下當年亞視最高收視咪夏春秋咯？ 夏春秋， 就算而家蔡國威啊，都會知道係佢啊。 我都因為咁識何慕斯嚇，何慕斯誒呢個六合彩小姐。 係 係啦，咁啊誒夏春秋都係其實因為六合彩成名，即係而唔係佢成名啫。備受即大家的矚目，知道他是即想起夏春秋，你就會想起六合彩， 因為你 想和吳君如， 因為其實有道理的，你始終你這一樣即我講翻少少，六合彩其實是 under 呢個彩票管理基金公司，即係算係公營機構。你呢個節目即相等於係一個公營的節目，是每一個禮拜有兩至三晚去即係俾一個希望過你哋喎。即係唔係一個求其一個 CCTV 或者 ATV 嘅電視節目嚟㗎嘛？同埋佢而家嗰個錄影咧，係喺翻馬會嘅 studio 嗰度做㗎嘛？以前好多年之前都仲話係喺亞視㗎嘛，但係其實會同呢單嘢有少少拉楞。 係啊，呢個我哋一陣可以研究。但我都想問下大家在場，你哋有冇睇直播嘅六合彩咧？想問下。 有 的，我好少看的，因為我覺得一直看著是不會中的。 不是現在這個年 代，即是你哪有可能一直看著號碼搞出來是你手上那張的， 因為你是 不是，但這個年代就上網或者 看 的， 因為現在看 online。 以前我們小個年代真的是看著電視， 我最記得我媽就是我就轉台， 是的，因為到食 開六合彩， 我夜班時間 或者我阿公那些喂轉台開六合彩 吃飯時間嚟咁， 我都睇過，但我後嚟我就心態就係覺得我冇可能睇住我手上嗰啲 number 會咁樣當面咁查搞出嚟嘅。咁我就覺得咧，通常六合彩點解會中呢，就係你唔記得對。嗱，跟住咧好多日之後，突然抄翻，有一個銀包度，依度張咁嘅嘢嘅，都係求其啦，對一下先。 哇！你睇 中咗啊！ 你 睇嗰期啊！ 唔係，你嘅幻想太多。 唔係你唔好睇得多，會逼人多先得㗎。 你幻想太多， 你越係幸中咧，越係 仲要買一萬張，然後烏灑咗，跟住又抄咯，係嘛？ 跟住原來攝咗電飯煲，但係再冇煲熟咗， 咪咯。 係真係啊！你信我，真係咁樣。 但唔係喎，我哋即係我哋當年，即係我當年屋企人真係對揸住係喺對住電視對喎，喺度甩。 是其中一個家庭活動 是即是你是啱啱撞正又是吃飯時間嘛，咁跟住 一定 又真係喎，即係如果一家人吃飯，跟住肯定是有個長輩或者我舅父又我阿公。喂，轉頭，因為我媽轉頭就開六合彩啦，咁都曬咁噶咯喎。 睇下夏春秋， 呢個亦都係唯一誒當時一睇亞視 嘅。唔係因為而家我有啲朋友食飯咧都會噶，即係早幾年都會咁樣，即係食飯咧未有早排未。啲大即係好大嘅彩金嘅時候，佢冇成，我哋成班一齊買噶嘛，咁我冇買嘅，咁佢成班一齊買，咁食飯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咁樣對住電視對咯，佢都會咁樣噶嘛，咁開心啲啊嘛， 跟住就即刻搣飛咁樣， 其實都預咗唔中噶啦， 預咗唔中，但係又要睇， 又要買， 係啊，咁啊，當年咧開咗六六六之後咧，除咗啲人話譁然之外咧，仲有呢個彩票管理局咧都好譁然喎。因為咧，佢哋無端端咧，通常贏噶嘛，即係莊家實贏噶啦。但係今次咧就做咗大輸家喎，點解咧？ 多人買， 因為咧好鬼多人中咗。 係。 咁啊，竟然咧派出咧破紀錄嘅獎金啊！有幾多錢咧？$3,500,000啊！當年喎，即係而家咧大概係$1,000,000，即係7,000,000-8,000,000嘅港紙啊！ 嗯， 係啊。哇！咁啊，當時呢個管理局嘅真係～真係頂一聲，點解會咁多人中噶？仲要咧，其中有一半咧，即係180,000咧，嘅美金咧，係竟然落入咗少數嘅人嘅手中，即係有好少數嘅人去攞獎。咁咧，佢哋原來咧就同時買咗好多張呢個666。 嗯， 咁啊奇啦！你哋會唔會同一個 number 買好多張噶啦？ 唔會啊嘛！ 咁啊，我都有諗過，因為即係分多啲可以。咁啊唔會啦，正常 買多唔係你買多幾條，你都唔會同 number 噶啦，係嘛？ 係啦，即係正常就唔同 number。 正常咯，係咯，係咯。 咁如果好少人咧，中咗咁多錢咧，咁佢哋咧就其實好多人咧就因為買咗好多張，即係好多張666。咁然之後咧，亦都咧發現咧呢個彩票管理局發現咧有一大堆嘅彩票咧係四同埋六嘅組合嚟嘅。 係啊， 嗯，係啦。咁會唔會有人度一度？嗰日4月24號星期四啊嘛，咁我咪買四咯，係咪先？係啦，咁啊六咧就我自己係咪號碼六啊？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啦嚇，有冇人中意買六嘅咧？你都係買六， 我都有買六 㗎，都係買六嘅，中意買六。 我六咧又對我自己特別嘅 number， 唔知好搞笑。細個成日搬咗幾次，我住六樓，我踢波著六號咁咯，總之全部都係六， 全部都係六。 即係我係啊，著六號嘅係左腳仔啊嘛，巴西著六號。 咁會唔會令你特別中意買六咧？ 都有的， 都有 的， 都有的。跟住我出世又六月，咁你又即係幾樣嘢係啦。 唔 係，其實因為我 六個仔女嚟成。 唔係因為我，唔係因為 你真 係搞佢， 你真係搞佢。 唔係啊，唔係呢樣嘢咧，亦都我睇過有啲節目講咧，佢話譬如買六合彩呢類嘢咧，其實好多人咧就會將自己最熟悉。最親切的一些 number， 或者你的認知就通常會投放買喺買嘅時候， 咪買啲咩仔女幾歲啊？ 正常 啊， 咩 咩 出生日期啊， 一定出生日期啊，月份 出去推 啊， 即等等咯。 有試過就咩咯？ 但我 腰圍啊， 但我如果真的買嘅時候咧，我採取另一種方法嘅，即刻買去諗都唔諗， 哦就 即刻 亂畫，真係亂畫，真係 直 覺，唔係即賭運咯，係亂畫咯。完全不會想。 其實另外有一個方法，有啲人講嘅，就是你一路行街嘅時候咧，你無端端嗱，譬如你求其望望一望啦，見到個衫，咁你 mark 低佢。 花姐幾多歲？三十八。 我都想三十八。 或者是某個位數的三十八。 總之嗱，你唔好理，你一路行街嘅時候，你無端端會見到啲數字噶嘛？你明唔明啊？嗰種係啲人話嘅一種嗰咩指導靈啊。電視又話俾你聽嗰啲 number 嘅，咁你就見到啲 number， 你就即刻咧 mark 低佢，跟住然之後你 近期應該都六百九， 一見到啊三十六， 近期都六百九多啦， 咪即係六百九嘅組合，抽抽嚟抽嚟啊！ 咁啊，當時咧點解會無端端有一堆人咧就係瘋狂咁買四同六嘅咧？咁啊，呢個管理局咧就覺得咧好唔尋常啊呢件事。即係太過奇怪啦，咁同埋咧就最唔鋸咧就係無端端咧掉佢哋輸咁大筆錢出嚟，所以咧佢哋咧都開始覺得好可疑啦。咁但係之後咧佢哋真係進行咗一輪嘅調查啦。咁但係咧進行呢個調查咧，亦都係原來有一個咧好強烈嘅原因喺背後嘅。咁啊呢件事真係咧好荒謬啦，同埋咧真係幾即係奇案嚟嘅呢單，我覺得即係咁嘅事都可以喺呢個世界發生嘅。咁啊究竟咩事咧？我哋翻轉頭咧繼續追蹤下呢單喺八十年代發生嘅案件。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一点，九十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